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你们都回来了吗？ 都已经上班一天了，像你呢？ 我昨天还上班呢，你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人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你们下班了吗？ 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啊，趁着天空湛蓝。天气如此好啊，我们赶紧来送上好音乐吧。 对，同时看看大家经过了3天小长假的假期，有没有充好电，可以来这儿报个到。 先来一首《朝九晚五》。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时候就觉得听首歌，然后呢也那么的愉悦，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好天气能一直留下来该多好啊！ 或者说大家在下班路上一边听着歌，多把时间望向窗外。昨天不光是有美好的月亮，同时还天空当中据说还有那个粉色的，像彩虹的棉花糖一般的云朵。但你在直播间你看不到了。 呵，气谁呢？ 你辛苦了， 我看的照片的呀，对不对？朋友圈那个 朋友圈里赏月 赏图大赛啊。什么都有，哎，真的，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这个月光音乐会啊，整个我们其实，也是和大家一起用一个别样的方式度过了中秋佳节。 对，你们辛苦了，包括你，包括韩丽，包括在融媒体直播间的咱们同事们和众多艺人们啊，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也记录下了2021年美好的中秋佳节。 中秋佳节过去之后，还有国庆的节，这个假期就在眼前了。 哎呀， 已经盼着了哈。 嗯， 但是你知道中秋节这么一过啊。在想说之后这几天天气怎么样，据说呢明后天要有降雨了， 你看，就这两天给大家点晴天，过两天再下点雨，是不是把所有的人品老天爷也在攒人品，攒到国庆节的时候放晴天？ 哎，不用，两天就够 啊， 明天后天大后天就别下了吧。我们有活动吗？ 对，我们25号真的有落日复古派对呢， 啊，期待大家来加入我们。另外呢，其实中秋节刚过，不少的平台也发布了一个大数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数据呢也是某平台发布的一个中秋的出行数据的一个显示，有50%的用户在这个中秋假期选择了周边游。 是， 嗯， 其中年轻人啊占绝大多数。 90后包括00后的用户占周边游群体的54%。 而且中秋周边游热度最高的景区是哪儿呢？就咱们北京啊。 嗯， 你来猜一下是哪儿？ 景区啊？ 啊，新开的。 新开的。 新开的。 那你这个问肯定是环球度假区了。 对， 对， 对， 所以在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呢，国内掀起了一股主题乐园游。 哟，你知道这个大数据看现在人真的是特别会玩。 怎么玩？ 比如说吧，就是在那个温泉酒店一边泡着温泉一边赏月，美吧？ 哎，有一个词儿跟大家一起来学一下，叫 staycation， 叫宅度假。 哦，就是你这个度假不是跑来跑去那种， 对， 就待着就行， 就宅在一个酒店里面，你喜欢酒店，酒店的硬件软件你都比较喜欢，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跑来跑去浪费你的一些假日的时光了。 我反正就是忙里偷闲也去了一个，就是算是京郊吧。 哎，是不是也选了一个什么样类似于主题酒店呀？ 你刚才说那词叫什么？ staycation。 我叫做 eatcation。 好好的， 这个怎么讲， 让我 跟你说怎么讲。 美食度假 直接奔洋房。 哎，你给我推荐一下洋房怎么好吃？ 我跟你说，他那儿就是好几家涮肉 啊， 就是都挺好吃的，就是两个总店，我就不说店名了，大家都知道啊。 嗯， 其实家住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有的就是周末可能一周末都去一次那种。 那不去洋房？ 然后他那个店不是说你光吃就，人家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住的地儿。 把人家还得留在这儿。刚想说吃还不行，你得给我留在这儿住在这儿。 不是下雨吗？早上九点、 啊、 据说啊，早上九点钟就有人开始涮肉了。 嗯、 你想想、啊， 哎呦，这一天够横的。 就早餐就匆匆忙忙结束，九点钟开始涮肉了。 哎，所以确实哈、啊，在这个，比如有些人会选择在温泉酒店里面边泡温泉边赏月啊。 嗯， 这也确实是一个好的方式哈、啊。 哎，你知道还有就是那个中秋的一个赏月的航班、 嗯、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个有意思，就是中秋当天晚上出发，游客可以在那个飞机然后通过就那个舷窗， 嗯， 就近距离的观赏月亮 啊。 哇，那个感觉不一样。 所以可能在朋友圈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赶上那样的航班，但是也看到这样的航班经过那个又大又圆金黄色的月亮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美照。 对、 嗯、 然后那个机长就说，你知道在空中看月亮的时候会让你感觉那个月亮是被拉大了的样子。嗯，然后飞机跃出云层的时候呢，月亮就像一个发光的蛋糕一样的透亮。 这适合你啊 ，eatcation 嘛， 就边看边想着吃了是吧？ 给我蓝天白云，我把它当棉被，不要谁来陪。给我一个约会，回忆属于我的，我不属于谁。谁来陪？送我一个亲吻，温度属于我的，我不属于谁，谁属于我无所谓。一样美，一个人一样能向前飞，不怕天花乱坠，我还在寻找我的是前世。 然后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不是听到的，甚至都不是在收音机，你知道那个时候有那种音乐杂志你知道吗？ 音乐杂志？ 对，就是我们在书报摊买的那种杂志， 实体的纸质的刊物吗？ 是的，就是那种杂志、嗯、它有的时候会送一张就是光盘 啊、哦、DVD 啊 VCD。 然后就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在这首歌的那个 MV 里面。 你怎么样？我觉得你年轻，你都暴露了这一点了，都还买过 DVD。 我就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认得啊。后来知道传说中的 DVD 啊。好嘞好嘞， 硬盘存储器还不是。 哎呦，那不像戴毅，戴毅这个就是从小这个看录像带长大的。 MTV 千籁村，我那会儿都用录像带把它录下来、 啊、还翻录一下什么的。 刚才说的什么硬盘？ 硬盘存储器，我是不是暴露了一下？就是一个文科生对于理科生或者一些 哦，你还有硬盘存储器呢？ 哇，那你的电脑如果没有硬盘存储器，那怎么工作呀？ 那你有几个 T 啊？ 踢他出去。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哎，刚刚我们聊的这个有点关系，因为刚才说的是一个平台发的一个中秋的这个数据。 对 啊，其实还有一个是某外卖平台这个数据， 这个也在过节期间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离不开一些外卖呀。 对， 因为到过节的时候，有的人愿意自己动手做饭，给自己家人奉上一桌子佳肴，但有的人觉得我外卖回来的话成色又好，菜品又多样，是吧？还省时间。 对，所以你就看到说，哎，这个平台上最远的一单的异地订单，是一名身在新疆塔城的用户，给远在海南三亚的家人下单了一份生日蛋糕。 我也在想，这位下单的朋友哈，他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就自己就想离家人远一点？真的，你看从海南跑到新疆那么远的地方去生活。 说不定人家是在三亚有房呢。 对，就是可能家人这会儿在三亚这个享受度假哈。好，不管怎么样，这确实够远的了。 是，还有在新疆给就是辽宁啊，在沈阳的家人下单的，下了一份粥啊，这么老远就有一份粥。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备注信息呢，也是有一些包括爸妈呀这些爱这些数据的关键词，其实也是高频词汇。 对， 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们有没有给别人买过，就是一个东西是你给他下单的，然后可能天涯海角距离很远，但是你下过一份这样的单。 好，也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给别人下的订单， 对， 另外就是还比较远的， 最好是比较远的，近的也行，就是你给别人买的东西吧。 对，这是我们今天在周三9月22号娱乐最王牌，一边在下班路上听好歌，一边期待大家各位爱网购的爱外卖的朋友们聊一聊，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吧。今天要测评的新歌，其实也跟昨天的中秋佳节有关系。就是王菲啊，为这个当时这个晚会唱的主题曲叫《弯》啊，因为其实有一个，算是一个大湾区的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吧，在深圳嘛。 没错，当时 其实都去了， 好像不只有深圳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他还在香港的海港城有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是啊，很多包括来自于香港的、澳门的，还有台湾地区啊，近200名的知名的电影人、音乐人都齐聚湾区。 大家看到这个节目单出来的时候，很多网友就已经特别的沸腾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主持人是谢霆锋，然后演唱晚会主题曲的是王菲。 哦，你看我都不关注，我就关注音乐了，就是他唱歌，哎，一听王菲出现。那这现在这个歌声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来测评这首歌叫《弯》，好不好？ 对，刚才进直播间，不知道谁问我说：“你笑那么开心，笑什么呢？” 对，你笑什么呢？ 然后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跟你讲了一下，你不也笑得也很开心吗？ 我就是敷衍的配合一下。 好吧，我们来听听王菲这首为演唱了这个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的主题歌《弯》。 其实在官宣里也说到，明月之曲献弯曲，愿以天籁共良辰。这首歌是王品九作词，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歌。 好星月在这天上的我，梦在雨风很小 感觉现在天黑了，就是月亮又升起来了。十五的月亮今天是十五圆，但是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还会不会趁着好天气再赏赏月。 会的会的，尤其有王菲这首歌哈、当做我们的 BGM、很多看了这个中秋音乐晚会的人会记住这首歌，而没有能够来得及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记住了这首很适合的歌。 你会给几颗星呢？赶紧可以参与我们这次测评啊，然后我们公众微信号九七四王牌，你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说听歌的感觉，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也会有一个打分，它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歌单上面的测评的好歌呢？刚才说这首歌其实是王品九作词，常石磊作曲啊。歌曲借用了广东著名的一个童谣，就叫《月光光》。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月光光照地堂”。 常石磊也说这首是一首很亲切的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跟他小时候的生长啊就有很息息相关的一种感觉。常石磊小时候是在广州出生长大的，一直到了十来岁的时候，所以这首歌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谱出了这样一个很优美的曲。 对，你刚才说其实王菲的歌声真的跟月亮很搭，她的声音就是有一种 冷冷 清冷的气息，然后搭配着你在赏月的时候听，所以王菲也唱了很多首跟月亮有关的歌。 没错，当时的月亮是吧，但愿人长长久，很多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歌，所以每一到这样的一个农历的八月十五，或者每一次大家想抬头去看月亮的时候，这些歌都是最恰当最合适的 BGM。 就像一到了秋天我们就特别想听许巍的歌一样，他的歌总是自带秋冬的气质，有那种诗意和风吹过落叶的感觉。 虽然这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但是五个字的歌名我们也考考大家、会是许巍的哪一首歌呢？ 你就不报歌名了呗，写作文啊，这个题目常用。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走过我身边，风吹起的青色衣衫，夕阳里的温暖容颜，你比以前更加美丽，像盛开的花。这是我难忘的一天，在隐忍和冲动之间，看着你渐渐的远去，消失人海。 照进我心里， 怎么样？听着歌词能把你的小作文写完了吗？ 对，就是难忘的一天、啊、 确实很适合作为一个小作文的一个题目、 嗯、对，你不觉得我刚才说你不觉得许巍的歌真的很适合秋天吗？ 有啊， 今天我们其实有在办公室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为什么许巍的歌那么适合秋天？ 有人说打扰了。 不打扰。 就退下了。 不打扰。 打扰了。 许巍的歌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稍显流浪的气质， 而且 就会觉得秋风一起， 嗯， 你不是说跟别人讲秋风一起就大闸蟹什么的，秋风一起就感觉得拎着吉他就得出门了， 或者说秋天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总觉得会跟萧瑟、萧索一些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可能这样一种流浪气质的声音跟这个词儿比较搭， 倒也没有那么难受，就是酷。 嗯酷， 对、 哦， 就是你听刚刚那首歌，就觉得虽然是在想着一个人， 嗯 啊，但是走在夕阳里，就觉得自己 特酷， 傻帅傻帅的那种。 哦，谢谢用这样个词找回了一点尊严和面子。 哎，好好好，难忘的一天啊！最后的那一段古典吉他，其实也会让人不忍把它打断，所以听完了这个尾奏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你给另外一个人啊，无论是家人、亲人、 朋友也可以、 啊、朋友爱人去买了一份东西、嗯、你还记不记得你给他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订单？ 哎，我觉得给别人下订单这件事情、嗯、除了说有两种情况吧，一个是别人有求于你，或者你帮我下个订单吧，就那个可能具体原因就需要再另做一个讨论了哈、 嗯、 但是一般给别人下订单的时候都是你的一份心意，对吧？不管是给家人的给朋友的，你希望他能够喜欢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或者这个东西。嗯 嗯，你看这儿看一个，就说在喀麦隆项目上 啊， 就突然一下拉到非洲了。 哦哦， 对，给女朋友和老婆，我一看，哎，他要回来括弧，反正是同一个人过生日啊，庆祝节日。 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当时在给他网上下单的时候，那会儿还是女朋友，但是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已经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已经变成老婆了 啊，这就很甜。 哎， 在喀麦隆项目上会下什么样的一个订单呢？ 好远，可以啊。他在喀麦隆工作，因为在忙、啊、回不来。 是不是那个喀麦隆兄弟们说祝你生日快乐？ 估计是中国的基建工作需要他、 哦、我想应该是这个工作， 对，海外去工作和支援去了、嗯、 很不容易啊、嗯。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 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这个买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对方非常的满意，有可能呢就是有点货不对版，那我觉得其实都会是一个小故事，所以欢迎大家及时的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吧。 好的，嗯，继续来听首歌吧。 来一首轻松的，这是常常会出现在咖啡厅啊之类的一个人物。 Get together, 来自于 Linka。 Let's get together,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lmost anything you like. Now we're all together, and I hope it lasts forever.Tonight. I love it when we hang around together. I'm so happy to have met ya. You are just the ones I like. See how we can make our spirits fly. We are all connected, and we can make it better to live this lif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when I'm down in my lonely face. 如果说刚才许巍的那首歌呢，是你在城市当中穿行听到一首秋天气息的歌，接下来正像是一在海边漫步可以听到的一首 S 莫叶玲的带走 Take me away、是吧，把我带走。 你怎么今天频繁露出这种让我不太能接得住的英文又让我想起你刚才说的那个、 Staycation、 Eatcation。 慢慢把沙的足迹掩埋，谁在看风和氧气的饭菜，你已经不回来，像天空留下的空白，想该在潮水退去之后离开，但现在还为什么继续忍耐，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我收集看不见的结果，背弃所有梦。 记忆在时间的海底沉没，也许在幻想的尽头能遗失了寂寞，是不敢不听不说，我写下带不走的承诺，放下所有痛，就让它被褪去的海水冲走，也许在天的另一头能留一条彩虹，把所有记忆全部带走。 说这首歌的英文叫什么来着？非得给他硬熬一个英文歌名出来。 没有， 你以为是电影呢？就都有一个英文的译名是吧？ 对对对，这个电影确实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个译名，一个让我们的国人朋友很好接受，但同时能把那个意思比较委婉的传达出来。 你刚才说的那个英文是、 Take me away。 好，打包带走是吧？ 其实聊也是哈，就是你给别人下订单哈、给别人买的一个东西，有可能它是一个快递，有可能是一个外卖，都可以。 好的，听了一首歌是带走啊，来自于莫艳琳的一首歌，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秋天气质的一首。 对，刚你安利给我了，你就说这首歌很适合，如果说平常 KTV 里面唱一点轻摇滚的， 对， 是吧？有一点这种都市气息的女孩，喜欢在这样的一个K 歌的一个环境下，不妨可以练习一下莫艳琳这首歌。 对对对，啊。好吧，带走，带不带得走不说啊，至少我们得带来一些什么，所以稍后我们会有一个活动的讯息，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两个星期都一直在酝酿这件事情。 是，我现在就天天盼着不要下雨，不要下雨，不要下雨。 你可以向老天爷许个愿，是吧？ 对，我待会儿就去试一试啊。 好了，既然说到电影了，我们也来关注一条定档了哈、这样一条演出资讯，一条电影信息，《喧哗第一炉香》是正式定档在了10月22号的时候上映。 第一炉香， 对，第一炉香， 千万不要说第一香炉， 这可能是焚香的朋友会比较习惯出现的一个 bug 吧。 因为张爱玲的这部经典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之前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提过这个事儿了，当时好像是刚刚说要翻拍这个小说，然后 而且当时因为是选角的时候，大家就有了一些热议和讨论。 对，现在就是已经定档了10月份嘛，所以说阵容也是很强大的。玄华是导演，然后编剧王安忆，摄影指导 杜可风， 你看这几个人的名字往这一放， 尤其杜可风， 这个电影应该还不错， 就是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就已经很期待了。 是， 以及服装造型设计呢是和田惠美，音乐的监制坂本龙一， 厉害了。 主演， 再一看主演，马思萌， 马思萌去的话可以跟彭于晏较量一下。 马思纯，好了好了， 好好好好， 这个彭于晏 还有俞飞鸿。 对，其实在电影拍摄的时候，影片的这个选角就迎来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嘛，很多张迷观众都对于选角会比较担心。不过呢，影片的制作班底如此强大，我相信可能会最起码从一开始大家担心的这个层面上来说会拔高一些些，所以究竟影片的成色和完成度怎么样，还有一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分晓了。 嗯，可以期待一下这部电影哦。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这不是马思萌唱的了吧？ 哎，五条人和马思萌。哟，你不要老这个诱导我好吗？ 把你带沟里。 是马思纯，我知道了啊。 I do。 才是我的最爱， 风儿它吹落我的心儿， 只有你才值得我去等待。 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可是真的呀。 Now I love you， I know life's hard， but love makes life more beautiful。 为什么一到五条人这儿就特别跳戏，你知道吗？就总觉得有一种暖红鹅相逆的那个感觉。 I love you。塑料质地的拖鞋穿在脚上，然后塑料英语说在嘴中也挺可爱的。 应该是在一个夜市里面，然后拿了一个易拉罐的那个易拉罐的环，然后就直接戳了，你能嫁给我吗 ？I love you 。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种感觉。我有时候下班时候听五条人啊，觉得也不错。放松一下啊，轻松轻松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突然感觉到，你不觉得有一系列的属于秋天的歌，他们里面都很喜欢用到手风琴？ 是， 许巍的歌里有，刚刚这首五条人的歌里也有。 对，就会有秋日浪漫的气息。 只有你才是我的最爱。 这个电影千万不能加五条人结束，加五条人就不是第一炉香了， 可能跟张爱玲这种文艺气质有点不搭。 对，就变成第一烤炉。 哎，不可以当彩蛋，哎，这种感觉可以放在彩蛋里边，让大家看完之后稍微心里面轻松一点。嗯， 今天我们来说你给别人买的东西下的订单，欢迎随时跟我们来聊啊，这个发微信或者是在聊天室里和大家一起聊。 嗯，发现刚刚过完中秋节，让大家全是就是特别认真的只发给别人下的订单这件事情好像有点难，因为好多人都给我们发了昨天就是在中秋节晚上的这个美食的毒啊。 是的，昨天我们的听友还自发组织了那个就是家宴的评比 啊， 就是大家一桌一桌的，就是在我那昨天晚上刚好完成工作回家路上看到的时候还挺气的， 都卷成这个样子了。 哎，可不，哎，这不都得是吧。 你走路爱走我的左手边，穿过巷子那条街是我最怀念的路线，坐摩天轮兜圈旅行过蓝天，偶像剧里的画面想和你一起表演。你的笑你的泪你的侧脸，一圈圈越转越模糊而遥远，心动了解时间长得足够容忍彼此改变。 复过的证据，世界转个不停，爱过的心很干净很透明，世界转个不停，爱过的心很干净很透明，那是生命。 谢谢刚才带来这首歌的李易峰，摩天轮晚安，也要谢谢我们的打击乐手白洁。 就是你说我拍桌子呗。 对，我觉得你很快就要拍到，让大家听到说，哎，怎么这个里边冰冰邦邦的声音？ 对，你不觉得刚才我拍桌子的样子特别像，就是 有点像那个非洲鼓的感觉？ 谢谢你没有说金庸小说里面的丐帮。 那还需要点打狗棒之类的， 拍着就出来了啊。好了，我们刚才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挺适合黄昏的时候听，会让我想到有段时间我住的那个地方刚好可以看到北京游乐园的那个大摩天轮的那个感觉。 哦，那还挺浪漫的，因为我觉得即便说不是经常会去玩一些游乐项目，但是当你看到那个摩天轮或者一些什么叫某个城市的一个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浪漫的气息好像挺棒的。 你想多了，一点都不浪漫。 啊，真的吗？ 就你看到那个摩天轮的时候就有些伤感，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后来就停了嘛。 哦，被拆掉了。 没有拆掉，就停在那边。然后就是不运营了那个北京乐园。 哦， 你每次看到都会想到很多的回忆。 哦，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傍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傍晚也不用上娱乐座王牌的时候，就站在那个窗口，然后你看着那个摩天轮 呆滞不再循环的那个摩天轮， 在想说，哎，我的这个屋子怎么没有动起来？ 感觉 好久没有坐摩天轮了啊！你有没有记得你上一次坐摩天轮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七八，哎，没有没有没有。如果说 七八岁还是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七八年前。 哦，OK， 坐了 在天津， 我没有去天津的 石景山。 我当时应该是去到了洛杉矶环球影城里。还是迪士尼哪个地方？ 哎， 我有点不记得了。 哎呦，好嘞！ 但我准确的记得我坐到摩天轮里的感觉。 啊，你要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我们聊天的风格就要改一下。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其实，在那个埃菲尔铁塔那边，就是啊。 哦，喂过鸽子的你回来了，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啊，喂鸽子的时候， 我真是实打实的跟你讲，因为我坐摩天轮的感觉就是那一次印象很深刻。 晕吗？ 因为不晕，因为我是本身是一个坐飞机也不晕、坐船也不晕、坐汽车也不晕的人，但是我会有一点点恐高。就是在那么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摩天轮里的时候， 我必须有一个人挨在我的旁边，我有个踏实 感。我又想说这个，你快点快进一下好吗？不想听你什么，你这个晕不晕？就是你当时那个晕眩的感觉产生在什么状态下？就是旁边有一个人。 啊，我是被这人吓晕的，是吧？就是搭摩天轮觉得太高了，而且是玻璃底， okay. 玻璃底，你看就更清楚了一些。那会儿会有点害怕。 像你这样的就是恐高的人，应该就是好好的治一下。 你是说我本来应该小鸟依偎一下？ 对， 但结果我说来呵呵，给我点精神和动力， 多去看一些励志的电影可能会比较好， 比如 说圣斗士。啊，来吧，真人版的电影《圣斗士星矢十二宫骑士》。哎呀，说到这儿了，就是男生的那个小宇宙就要爆发了。 哎， 今天官宣的主演阵容，真人版哦。 嗯， 哎呦，这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日本演员叫做新田真剑佑，叫我们扮演真人版的星矢。 好，把这五个字的名字一定念清楚。 新田真剑佑。 不是，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确实感觉不太友好， 反正 尤其加点感叹词在后边的时候。 但是演星矢这件事情嘛，就是怎么说， 每个男孩的梦想吧。从 小不，从小我跟你讲，没有人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想要当星矢这个角色， 因为星矢一开始总在被挨打，对不对？ 就是他就特别弱。 那你想当谁？我曾经幻想过自己当子龙。 男孩都喜欢当一辉之类的这种， 为什么？ 酷一点的，然后什么不死鸟啊，什么就是凤凰。 难道不是子龙应该是最帅的吗？ 那你得把头发先留长啊。然后这个真人版的，我们一般可能都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总觉得会比较尬。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个回忆杀或者是怀旧杀，相信也会有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支持这部电影。 而且这部电影它讲的故事可能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也不太一样。它讲的是街头孤儿星矢身上的神秘力量 Cosmo 觉醒了，他穿上了古希腊天马座的盔甲，为了拯救少女沙织的命运，加入了一场超自然的战争。不就这么回事呢？ 小时候这点该回家看动画片了。心の Cosmo 然后那个时候看这一部动漫或者说看那个漫画的时候，最早是一卷一卷的那个漫画嘛，你就得分卷买，这卷出来了可能后面那一卷呢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引进， 也就是他一边出的时候一边这个原作者在继续创作。 这真的是很多七零后和八零后的共同记忆，一卷一卷的，我们叫一卷去买那个、那个时候还叫女神的圣斗士， 没错， 不是那个动漫版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时候都是跟我那个七零后的哥哥借的来看的 啊， 就那时候觉得哇他好帅，他家里有那么多的圣斗士的漫画。 然后哥哥会不会说来拿你练练手？ 我哥好像没有那么残暴， 没有那么暴力啊。 对，他只是告诉我说，你看我是那个 Elia， 你是那个 Elia， 对，因为他说我是狮子座啊，我说 Elia，你是那个射手， 是 Leo， 他的里面的名字叫 Elia， Elia， 你有没有看过？ 我印象当中，如果是狮子座的话，就是 Leo。 我说那你这个角色就比较惨了，那一开场的时候就挂掉了，就是里面那个射手座的圣斗士。 难道不是应该看到什么黄金圣斗士的时候要去打那个白羊座的叫谁来的？ 咱们俩这个剧情没有对上。 对不住，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集。 平行时空了、哎、对不住。 长大了以后才明白星矢啊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所以他可以一次一次的被打倒，一次一次就站起来，然后在生活会告诉你说，很多时候被打倒了很难站起来，但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啊。好了，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音乐藏宝图了，来，请听题。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圣斗士星矢》可以说是经典的童年回忆杀，包括刚提到的有星矢、子龙，还有一辉、冰河和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绝技。那么，请问星矢的绝技有哪些？大家是要每一个都答出来吗？ 我觉得 答对一个就可以， 我觉得答对一个就好吧。 嗯，那这个还太简单了。 对，好多绝技呢。 嗯， 是吧？ 我就知道一个。 是我 你知道三个， 不只知道一个， 哎， 对， 非常多。 我觉得他的绝技就是打倒了可以站起来。 好吧，不管是回答哪一个绝技的这个内容和名字，都可以发送到974最王牌加上你的手机号码。 哎，你知道那个时候就疯狂的想要有一套那个所谓的那个 漫画书， 是星矢的那个就战袍圣衣 啊。哎，难道不是应该 很想说，哎，那个时候叫我们叫这就是去百货大楼什么的啊，就去商场能不能买得到？ 你是真能穿上那样的衣服吗？ 没有卖的，就是想象当中应该是有这种、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样的一种当年的心愿变成了要买手办。 对，手办后来就会有很多。 对，就是攒齐了这个圣斗士星矢的手办。 对，好吧，就是你突然因为放到这个歌了，就好多的记忆，有的是甚至脑海当中出现了，就是我们院那小孩，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了，就他非要以为自己是冰河。我说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冰河？他就从他们家的冰箱里面拿了好多冰块出来，然后一边就是什么钻石星辰拳，然后把那个冰块扔出去。 可以，这也学会了借助一些所谓的道具哈。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边是回答问题的，可以把圣斗士星矢的这个绝技，其中的一项、两项或者三项你都知道的话，都可以告诉给我们。 嗯，然后记得一定要加手机号，我们才能连线你啊。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穿过那片雨林， 终究还是来得太迟，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 风中闪过几帧从前， 过了也不遗憾。 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特别期待可以在一个秋日的傍晚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来聊天，可以有一些我们共同回忆。 嗯，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在秋意渐浓、落日很美的状况下，我们会有一次复古音乐的邂逅。 你肯定不会唱那首秋意浓， 能不能换一首？ 但复古的音乐的邂逅有很多种哈， 对， 不光是你喜欢的流行歌曲或喜欢的一些复古音乐节拍都可以。北京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我们在本周六的下午的3:30，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 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和974最王牌即刻报名。 欢迎来，欢迎来。 刚刚还有一篇推送，对。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点击里面当中的啊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报名了。 而且现场可以来试驾一下、试乘一下小鹏哈。 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对应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的安全。补贴后价格特别的友好， 对， 15.79万元到22.39万元，更多的这个购车的权益等你来咨询、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哦。 那车是真挺好看的。 而且我们还能选择坐在车的哪个位置上， 因为最近我们要做这个活动，在路上经常啊，吸引力法则就老看到小鹏汽车， 哎，那个标志还挺可爱的哈。 嗯， 一年一年我失去的青春，我们的爱早已经改变，一遍一遍重复过时的旋律，我们一个早已不流行，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派对啊！我说在这一座城市的，然后，戴毅会现场演唱歌曲，啊，还有艾珂、 白杰 都有现场的这个 show time。 不是，我们的 show time 应该是在一个 freestyle 的状态啊。 你会怎么样出现呢？ 我怎么样出现？我当然是坐车出现， 然后那个坐着闪亮的灯球这种。飞起来了、 哎！我还真期待自己可以有一个复古的装扮，搭配一首复古的歌。 好的， 但是也在这两天在练习哈，在背词当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非常期待啊、嗯！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曲目。嗯，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千秋。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心情有点 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这是小文啊，金志文最近很出圈的一首歌，不单单是一首音乐作品了，频繁的被用在短视频的创作里。这首《自娱自乐》， 哎，大家这个玩小视频的状态和心情也很符合这个歌名嘛，就是自娱自乐，挺好的。 现在你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自娱自乐的心态啊，我觉得配上这个 BGM 还是挺到位的。 对，而且给忙碌的工作也减减压。 周末就别自娱自乐了，赶紧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刚才已经让大家这个参与报名了，其实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974最王牌的这个官方啊微信账号，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推送。 是的，如果说推送看完之后呢不了解的，也可以单独有一个回复报名，因为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朋友哈、啊，朋友就看到那个报名的 H5 了。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登场的这位朋友，今天挑选来参与连线的朋友是谁呢？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Hello， 你好 啊。 Hello 老白。 Hello 戴姨。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 就叫我 Shirley 吧。 Shirley， 哎呀，盗墓回来了 Shirley。 雪莉， 对吧？盗墓 啊，对，确实是那个名字。 Shirley，这个我看起来这个头像是古装的造型。 对 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前两天去我们那个梨园剧本杀， 或者说是刚刚这个中秋月亮从月宫上面回来。 对，就听看头像和听说话都是应该是特别温柔的 温柔的姑娘。哎， 对， 啊。 他想反驳。 没有没有，我们 没有没有，其实还算比较温柔的。 好好好， 我们先找点话题跟你拉近一下距离哈，因为稍后要给你出题了， 要加油了，好不好？ 了解了解，这个就我全靠蒙吧。 你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吗？说不定这些歌你都听过呢。啊，试试看吧，好不好？来， 有的听过，有的没有听过，因为每天听节目。 好的，那就没问题了。我觉得50%-60%吧。 关键我们还没有问题，他就说有些听过，有些没听过，这就是猜到题。 保守保守啊，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谦虚一点。 说不定人押题成功了呢。看看是什么题。 当之前先把我们那个预热题回答一下，我们问了一下这个圣斗士星矢的绝技有哪些，真的没有想到他回答正确了。来 Shirley 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样的绝技。 小时候看过，因为然后那个天马流星拳是他的绝技。 对对对对，那天马流星拳之后还有一个 不好意思不记得，这个最代表就只记得这个。 还有天马彗星拳。 天马回旋碎击拳，这个我觉得哎呀，我们有男同胞啊，三个都答对的，确实啊非常厉害，一看就是小时候的忠实粉丝。 对，我就是没敢选，就是怕他太兴奋。 给我们一顿胖揍是吧？ 燃烧啊小宇宙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答对了，我们就可以进入音乐题挑战了。 好的，第一道题是这样的啊，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像什么的归鸟 ？A 向南 ，B 向西。 呵，方向 题，看这个方向题。 好，看来它是向北了。 我估计有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太稳定哈、啊，因为很多我们来连线的朋友都是在下班回去的路上，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的广播。 对， 嗯， 所以说你问了人家向南还是向西，人家说不，我一路奔一路向北， 一路向北， 我不参与你们这个节目了。 不会的，Shirley不会的，我相信就是有可能信号不够稳定，要不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下他，同时也看看我们的这个导播是不是能够再度连线成功。 对，要不然怪可惜的。 我们咖啡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哎， 啊，刚才可能信号不好，是断掉了吗？ 啊、 但是我在家里，不晓得为什么会断线。 哦、我还以为说你就问了一个方向题，找不着方向了，先挂了再说。 迷路了。 好，我们来听一听你的答案是什么？向南还是向西？ 有一群像什么的龟鸟？是向南的龟鸟，还是向西的龟鸟？ 嗯， 向西。向西， 向西。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 回答正确。 来， 好，歌我确实听过。 这个你来，第二题。 第二题，因为这一刻，我们的什么不打烊 ？A. 青春 ，B. 爱情。因为这一刻，我们的 不打烊。 我懵吧 啊！ 青春， 青春。 因为这一刻，我们的青春不打烊。 懵对了， 厉害 呀、 哦！ 好的， 运气，运气女神今天在你这边。 好，就剩最后一题了。 好， 好， 这个就简单啊。 是你让我， 是你让我看透戴一这个人。 你 没有，是你让我看透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不能加你了啊！四个字，坚持到底。A. 爱情 ，B. 生命。 看未来 这个我听过，爱情，爱情。 为了让你答对题，他把我都豁进去了，我跟你讲。 我们算是这个 没关系， 缓解一下你的这个紧张吧、啊，到底是不是？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 在这儿要特别的恭喜 胜利！ 啊，谢谢，第一次答对。 哇、 哎！之前可能有在路上听着其他的一些听友连线答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点跟着着急？比如赵婷婷，我知道他答错了。 会有会有，其实是因为每天听嘛，然后确实会有，就是很容易的题，然后就他可能是犹豫，然后确实有也会着急， 哎，擦肩而过了哈， 所以 答错了。 对其他的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可能你听别人答，你说我发一个微信，我肯定选不中，我未必有，真的有可能你发了，就当天电话打给你。 是的，是的，是的。 Sherry 今天会有什么的祝福，或者说三首歌，你要先选哪一首？选一首吧。 有三首歌啊 ，Shirley 是这样：许巍的《旅行》，郭靖的《青春不打烊》，以及阿杜的《坚持到底》。 那就许巍的《旅行》吧。我想应该快到国庆节了，大家可能也会有出行计划，然后我觉得这个。送的大家都很合适， 你们都忘了这周还有工作三天的事吗？ 不是，我们现在听友、 没有忘，没有忘。 听友连线，听友连线都是我们就是主持人思维，你知道吗？还帮我们串一下节目。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快到假期了哈， 还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说中秋假期其实是国庆假期之前的一个小预演 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环节是都不送一首歌给自己的朋友、亲人、爱人什么的， 可以。他选这首歌，但是看看舍利有没有想，比如说， 对，除了这个所有的我们的听友们，你还想送给谁？ 送给谁？ 我送给我妈妈吧，因为我上周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带孩子一起去看那个，就是关于我妈的一切，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我当时看完哭的稀里哗啦，哭湿了基本一包纸巾，然后。我就想说送给我妈妈吧，因为我就觉得我妈妈确实因为自己当了母亲以后才知道就是做妈妈多么不容易，然后完全可以理解那个电影拍的很多小细节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送给我妈妈。 好， 我们那天记得我提醒过大家说看那个电影要注意自己带着纸巾去， 所以 对对，我带了，然后哭湿了一整包大概。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而且舍利也是一个特别懂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对， 我们祝你开心，祝你幸福， 谢谢， 也祝家人健康平安。 谢谢 Shirley， 谢谢， 答题成功， 谢谢老白、 还帮我们推荐了一部电 影， 还送了一首歌给自己的妈妈。 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刚刚过去中秋节说电影是创历年来的新低，有这么多人去看电影了呀？ 也是，不管怎么说，旅行 而且这个电影真的特别好看，就是可以推荐，就是我们都去看一看。 好的，安利了。 电影的发行方应该给你加几段， 谢谢。 我就觉得拍的。很真实，很感人。 好嘞，再见喽！ 也祝你开心啊，拜拜。 好，再见，拜拜， 拜拜。 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 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今天第二首许巍了， 哎，不是说许巍正好适合秋天吗？我们就让收音机旁的以及线上收看啊，没有收看， 哎，收看 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聊天的喜欢许巍的朋友听个够。哎，我一下想到昨天你们这个 一说收看，我觉得我是怎么着时间打了个转回到昨天了。 融媒体，融媒体直播间很漂亮啊！再次推荐一下，也期待下一次会有更多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融媒体的直播间，我们来跟更多的音乐人在这里相聚。 嗯，对啊，然后谢谢你的这段这个融媒体的广告啊，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我们会放很多的歌，有些呢是旧日的记忆里的歌，有些是新歌，但是这个人可能是你记忆中的人。 人类在未来梦里喝茶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带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哀，虽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堂，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年华，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壮丽错吧，常人假使能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与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 宁愿无刻抱拥 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暇，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再难危险，仍留下最壮丽错吧。常言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仍然偏执的相信过，可苦畏惧怕。别问我冲着危险，为成就你快乐对吧？无人答到，常人可化成神话。夜空里无萤火的一刻，你可想起我吗？若人类没意能赠我这段回忆，只配继续走凡人走的小径。 一边听着 Sammy 听着郑秀文的老歌，哎 ，sorry， 郑秀文的 新 歌， 萤火虫的萤、 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他出一首新歌，你就老觉得这首歌是以前的歌， 哎，就是包括 声音太熟了。 你特别喜欢的高妹啊 ，GG 梁咏琪也是这样子，他们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尽管说是一首新歌，但是因为是你记忆当中特别钟爱的那一位歌手，所以你听上去所有的感觉都是跟你以往听歌的感觉是贯通的。 对 啊，是连通的， 所以听着这首广东话的歌也算是我们测评过的一首好歌，今天再次和大家分享。 哎， 同时看到了有人提醒戴毅 啊， 戴毅啊、是打样 啊，打样啊，哎，我以前说打样的时候，后来被人纠正了一下，我又改成打样，就现在把我自己给有点弄晕了， 还得再改回去。 这真的好，但是我们的好歌不打样啊， 哎，你知道 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听刚刚那首郑秀文的歌的时候，想说，哎，现在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送过别人唱片了？就给别人下单一份音乐的礼物好像很少了。 我们最近的一次应该是有听友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答对了题目，我们把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的音乐作品送给他们。 夏天过了，你说想要远行，要旅行到什么地方，没说再见呢，来日方长，真的不必太过感伤。夏天过了，收到你的相片，又旅行到什么地方，感谢你的来信，我的朋友，我会在这里等你，经过狂欢的人群，看过无眠的灯火，愿意走完山海与星河，可是你在哪里？夏天过了，还没你消息，又旅行到什么地方，恨自己轻率又从容的告别，在你离开的时候。 在你离开的时候。 夏末的歌，夏日入侵企划，难得一首很安静的作品。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已经初上灯火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了啊，我们就有些音乐呢安静的偶尔这么一听啊，感觉还真不错。 嗯，尤其是在忙碌了一整天的时候，到这个点儿，大家在下班路上也会让一天的那种疲累感稍稍的松懈一点点，听点这样的舒缓的歌更好。 对对对，所以说我说这个落日傍晚其实和一些老歌也特别的搭配，所以这次的这个复古音乐派对啊，我们北京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了落日复古音乐派对，就是本周六9月25号的下午的15:30啊，在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以及974最王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报名的信息。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对应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并且补贴后的价格是15.79到22.39万元。更多的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你不说一下 slogan 啊？ 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我们现场会有一个特别好朋友，特别棒的 DJ 啊，这个中国顶尖的复古音乐派对 DJ 啊，就是 Demo 啊，他会到现场打碟，我就会强烈要求他把这首歌加到里面去。 是、 啊，好吧，如果你想来的话，赶紧可以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 对，填写一下报名信息，所以不用担心有太多的比如说个人信息的露出，我们真的只是为了征集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落日的 Party。 哎，听我问，亲，晚饭怎么解决？ 哎呀，那遍地都是草原。 我不吃草，我喜欢吃肉。 哎， 那遍地有牛羊吗？ 说实话，饮品我们可知道，因为我们在的是国际酒庄。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那天应该是有吃有喝有聊有的听， 哎， 有的玩。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7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1500无限送，晚间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1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北京赛道奥莱12周年庆，9月17日至10月7日，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3热卖1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养颤了吗您呢？ 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赶紧来报名啊！哎，因为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了啊，加油！ 光听到我们说了一堆口播，但其实你要看一下这个活动在哪儿举行，然后有什么样的安排，微信公众平台会更直接一些，看看我们的推送啊。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先预告一下啊， 哎， 我会去。然后那个戴毅呢还有艾珂都会去，而且他们俩还都会表演这个节目，最重要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唱， 嗯哼， 还是真的有一个落日的一个民谣秀，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复古的音乐的派对。 除了刚刚提到的 DJ 之外，我们还请到了一个民谣音乐人， 嗯，可夫， 哎，对啊， 对，民谣音乐是耿梁， 耿梁， 对，还有可夫是会来唱爵士，反正那天晚上的音乐的类型还会挺多的， 就是前面人家该唱唱，后面到晚上7-8点钟我们该玩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处在该玩玩的那个环节里头， 啊，玩丢手绢是吧。 别掉泪会唤醒心碎，让我心动感觉从不曾走远，会有星空下依偎，说着晚安哄你入睡，思念物归原位，分分合合后也会兑现了心愿，想见你每一天。 想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就是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我们的落日复古音乐派对的朋友们，现在赶紧可以报名，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此时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74最王牌，就可以收到这个报名表。 很简单填写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对，而且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宣传海报上面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们当天的活动的安排。 嗯哼，好，大家加油咯。那时候有我陪，别掉泪会唤醒心碎，让我心动感觉从不曾走远，会有一天总在星空下依偎，说着晚安哄你入睡，那思念无悔原味，分分合合后也会兑现了心愿，相见终为一天。我其实也特别期待那个爵士的那段秀啊，就是会在一个是落日时分有一段，后面应该在我们天黑了以后，大家吃完晚餐以后，应该还有一段。 对，大家可能之前在一些音乐餐吧，或者说在一些 jazz 的 pub 里面听到过爵士音乐人的一些演奏， 嗯、 那种真的是很随性的哈，并且听上去感觉不会打扰到你的，不管是你的 social 啊社交，还是你在享受着这样一个环境的美景，都不会有任何的打扰感。 对，因为可夫经常会有一些爵士的演出，包括在像 Blue Note 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唱自己的爵士的专场。 嗯哼， 所以特别特别的期待。他是谁呢？他的声音你应该熟悉了。 经历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河，夏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旧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动了，树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 今天我们来一个现场版好不好？ 好，期待还来唱一下我们的霓虹流波， 我们可以一起唱哈、啊。好，那就期待大家的报名咯。 嗯哼， 刚才有朋友说报名成功了吗？其实你填写以后就应该就算是报名成功了，但是我们会最后挑选一些朋友去现场，因为名额有限。 对，因为你填写完之后会出现一个回复的对话框，是感谢你的参与，请静候佳音。 是的 啊，静待回复还是静候佳音我忘了，这样以后文字回复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你报名以后、我们就优先挑选就是尽早报名的朋友好。 哎，尤其是一看微信头像都是我们平常在公众号里面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互动的一些老朋友们。 对、有人问能带老婆去吗？当然 我们给大家 不带老婆去带谁去 我们给大家了好像每个人有三个预报名的机会，就是考虑到了如果你可能一个人去想把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一同拉过去的话， 对对对， 你可以替他来报名。 毕竟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好朋友嘛、 哎、 对吧哈、好了，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打破次元壁的好歌，看看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 哎呦、 还 黑透透了，黑透透 应该是比较感觉 天哦哦、 一首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歌曲叫戏中人。 对，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吴静文和姗姗不来迟的共同合作。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风的歌啊喜欢借鉴传统的戏曲元素， 然后会有一些戏曲的唱腔吧。 对， 那这首歌里面融合的不是京剧哦， 哎呦，是我很喜欢的黄梅戏。 来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露水青山。哎，我一唱我就感觉这个味儿，感觉是一个铜锤花脸出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年龄感是已经有了啊，这个感觉不是一辈人是知道了。 就老听自己的什么父母什么的，他们那会儿就是吃完饭，有时候大家一起去就是啊唱 K 什么的，他们就会点这样的歌。 对，黄梅戏应该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并且唱的那个词也会比较清晰一些。 咱们俩这么对一首，接下来这首歌还人还能不能唱呢？ 我倒听出刚刚唱那个感觉，就是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梅花朵 这首歌哈，虽然是用到了这个黄梅戏，也看到了它跟电音相结合，所以这样的一个破次元壁的歌，大家喜不喜欢呢？戏中人， 对，我就觉得听完了以后不知所措， 就是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说话可能都得换个味儿。 也还好，就是当了一个 BGM 嘛，就听听国风这种感觉，又跟现在电音结合在一起，大家也不抗拒了。 对，你知道刚听完这首歌，我估计啊，坐在驾驶这个驾驶舱里面的 驾驶室里的、驾驶舱的，你要去哪儿？去太空哈？ 哎，对，驾驶室里面的各位对话可能会改变了，平常说 哎这个媳妇儿，咱们晚上吃什么呀？媳妇儿问娘子 要去哪里？ 哎、全都串味儿了，好吧。刚刚那个音乐好朋友的活动的报名还在继续当中，千万别忘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复朋友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或者可以通过看一下我们的推送哈，这个会把整个的活动的来龙去脉介绍的比较详细，包括地点，包括周边的环境， 哎，欢迎你们来跟我们聚聚。 几朝风雨几朝雾，感叹只是一个句子，把最近经历的痛都一次说出，伫立在灯火阑珊处，悠悠的歌唱和祝福，飞船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一分，荒腔走板都是幸福、哦、彻夜未眠寂寥在仰望，晚风袭来人迹百荡，南北过夜已散更露是星头上。 限不住，我们已经越过难处，在不是的是非传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音符，往前走吧，都是幸福、哦、这夜未眠，寂寥在仰望，暖风袭来，人迹白搭， 是一首适合秋天的时候就听的一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的《微凉的记忆》。 嗯，大家可能最近也听到他的那首新歌叫《一只男》，其实不光是因为创作很有由头，另外他自己的演唱也让这首歌多了一些记忆感和故事感。 小刚的声音，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唱暖风的时候觉得还挺暖的 啊、哦、我觉得暖风也是微凉的感觉， 对，就是越听越凉快了 就是凉到就是人心里面特别凉的时候才需要感觉有暖风， 哇凉哇凉的， 哎，就所以你听那个季节就是一定是秋冬的歌不是大夏天的歌。 但是你知道北京的这个金九银十啊，但是说其他的这个什么销售啊市场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整个这个季节对北京来说特别的友好。 对， 但是虽然就是前两天雨水多了点，我但是我想不要下雨不要下雨不要下雨 放心放心放心啊，九月末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要出汛期了，所以雨水会越来越少的，真正的微凉的哈、干爽的秋天还是会来到的， 所以很期待在这个周六的傍晚能见到大家。 是，已经看到了不少人报名，然后有 Gary 问我说，哎，我报名成功了吗？可以妥妥的告诉你，报名成功了，我看到你的后台的信息了。 对，其实你现在就特别简单的回复两个字朋友，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就会收到一个报名表，那个就特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对，很直接，告诉你活动的时间、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什么时候，填上你的姓名联系电话，然后呢还有你想要选择坐在驾驶室里的哪一个位置。 那是一个小游戏。 对，这个游戏到时候也会为你找到一个相同的爱好或者不同爱好的朋友。 对，我选的是车顶，不知道有没有人选的跟我是一样的， 有人选坐后备箱的还有 反正啊、待会儿说不定就可以看到有朋友来了，期待你们出现。 音乐好朋友，期待跟你们相聚。 宽松可爱与好吗，俺妈已经陪维护高姿爱敬陪还归牛就记得说的真真又倔强。 婚从客来好吗？婚好吗也金灰，维护亚字也金灰。 这个歌是什么情况？你选的，就刚才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应该挺适合今天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不圆，反正现在还有人赏月的时候听的一首歌。 对啊，房东的猫啊，它里面加一段自己的独白啊， 嗯， 所以很符合民谣歌手的定位嘛，一边唱一边说给你一段心里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呢，包括这陆续这几天到了这个点儿播的歌呢，节奏都偏慢。为什么呢？就是你们开车在路上偶尔啊， 嗯， 你们抬头一望， 嗯， 看到那个月亮的时候，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我昨天就是在你跟韩丽忙碌的时候，我那会儿正好驾车在回家的途中，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城市的风景随着你的车速，身旁的景物在变换，但是天空中那段月亮呢，就会觉得是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因为它跟周遭的钢筋水泥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那样一种由古而今的一种纵深和联络感非常好。 对，就感觉你刚才就是恨不得自己都能够奔月去了。 我真恨不得， 流浪把所有的回望都交给夕阳，风是空港，雨是牧场，我陷入万里无云的海洋，我并不渴望远方，想找到一个可爱的地方，跨过飞航，穿过弄堂，你站在我始料未及的小巷，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远在世界尽头的你站在我面前，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我的眼中藏着心电，嘴角有弧线，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你是黎明地平线，是我永恒的终点，我想把时间揉成碎片捧在我手心， 还是一个现场 live 的版本。好好好好，这两天我们听了不少现场的 live， 哇，这个也是 live 的版本吗？ 昨天我们放的是他们那个新版的花园众星的那个 2021版， 对，不一样的版本啊。但是再回头一听许美静的这个原版，突然一下就被拉回到记忆的那个瞬间里。 对， 怎么 好好听。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昨儿我在旁边唱，估计声儿没出来啊。今天出了点儿很带意的这个合唱啊。 刚才 的月光啊， 嗯， 刚才 许美静的版本， 刚才 哎呀，不好意思，把我的搭档撂在了旁边。 不是，我是给你，我是想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歌，嗯，你突然就顿在那边， 好听。 我当时我差点没有一口 一口老 血，一口鲜血。 我怕踩到徐美静，这是对她最大的不尊重。 一颗心上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十五的月亮，昨天虽然十五已经最圆了， 哎，但十六也可以观赏。 对，十六也是真的是能观赏的啊。咱们看着窗外的明月，听着这样子的歌，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也希望你们有收获幸福感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并且没有发朋友两个字过来的朋友，赶紧的啊。 好绕，星光呢是浪漫的约定，圆月是美好的期许，所以在想家的同时，其实家也在惦念着你，这种感觉是最好的。怎么样？刚刚忘了一句，补上了吧？ 我这不是刚说到发朋友两个字吗？你好歹帮我再说几句， 好好好， 吆喝吆喝， 哎，吆喝吆喝， 大家别忘了回家以后回复朋友两个字，哎，或者看一下我们的推送。 嗯，在路上开车的听友们，我们就先不让你腾出手来发留言了哈。 了啊， 回到家别忘了报名啊。 咱们就周六可以见个面。 哎， 好听，好好听，好听， 找打。 看透了人间聚散。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想请你吃饭，想请你喝酒，想带你在落日余晖的音乐里一起漫步。九月二十五号十五点三十，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共赴秋日傍晚复古音乐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和“九七四最王牌”，即刻报名。小鹏 P 五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音乐动心，好朋友就等你来。 首创来国庆嗨购七天乐，十月一日二日营业至凌晨两点，满千返百无限送，晚间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五折基础上再七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9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5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优秀歌曲推荐人叶乔波。我推荐的歌曲是《冬梦之约》，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音乐爱上冰雪运动，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歌曲《冬梦之约》的词作者孙永志。《冬梦之约》这首歌曲曲调清新，朗朗上口，很适合传唱，是想表达作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北京的自豪和期待，向全世界所有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发出邀约，和冰雪飞舞飞舞吧，在这灿烂的时刻，春天已无处闪躲，和我们一起欢乐。这段歌词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盛大的 party， 一起分享欢乐和活力。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果味 VC，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新歌二号黑豹乐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歌三号好妹妹乐队，飞鸟的影子。 你最好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 新歌四号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气狂容不下。 新歌五号阿兰，人海遥。 原来我还在，我在等着我回来。 新歌六号波兰童话 Wake up。 新歌七号梁心怡，后遗症。 你治不好我爱你的后遗症。 新歌八号孙子涵，心脏腹地。 我看幼稚的童话编无成熟的道理，你分手让出的心不是想贴近关系。 新歌九号朱星杰，辣糖。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为什么你不自己唱一首。 新歌十号严泽欢，最亲爱的亲爱。 如果说乌云在人海，我会变成一束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